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66集。小木屋后是一片茂盛的草丛，方景行一路被拖进去，看见了逆风的人。他们一共来了三位成员，见他出来便扛着他快速逃出了村子。先前在逆风总部给他们发放过任务的 NPC 说道， 不是让你们别进敌宫吗？连我们都只是道听途说，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能通往这里，你们胆子也太大了。另外一个人呢？ 还在里面。 别担心，我们想办法救他。 另外两个人跟着点头，看向大黑狗。 小黑，老大他们在这里吗？ 柯都卷通人性，闻言用爪子刨了一下地，低低的呜了声。三位逆风成员精神大振。 嘿，那好，咱们把他们一起救走。 任务条更新，救同伴。方景行见剧情动画结束了，便在频道里问， 你那边怎么样？ 好像要给我换个地儿。 他正被村民拖着往前走，片刻后他们到了另一间木屋，接着村民打开地窖的门，顺着台阶来到地牢，把它往里一扔，锁上门就走了。这牢房里还有另一位狱友，浑身是伤，看着有点惨。江晨扫了一眼 ID， 凯南。 哦，是逆风组织的老大，我看见他们老大了，在地牢。 方景行试着通过情侣绑定传送到他的身边，发现这项功能在剧情里不管用。 等着我去救你。 江晨嗯了声，很是淡定。方景行突然想到了刚才的事儿，被大黑狗一搅和，彼此那点微妙的气氛就消失了。其实在游戏里那么碰上很正常，再说也没有真实的触感，可由于特殊的关系，让人不禁有点想入非非，不想这么快就结束。 啊，你说这是不是谈恋爱的副本？ 江晨顿时也想起了某个画面。 不知道， 你看至今也没什么情侣啊。 这话说完没多久，方队就惨遭打脸，江晨的狱友主动开了口。 看你穿着不像是神域村的人，是外来者。 江晨这边自动接话，为他讲了讲大致的经过。凯南一时有些激动，牵动身上的伤嘶了声，他挣扎地爬起来给江晨松绑。 谢谢你们，连累你们了。 你们出了什么事？ 我有位老朋友生了重病，缺一味珍贵的药材，而拥有这个药材的人不要钱，只要神域村的果实。神域村在大陆上很有名，无数人想找他，也无数人有去无回。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老朋友就那么死，便找关系打听线索，终于找到一点门路。组织的人都劝我别接任务，我嘴上答应了，却一个人偷偷地接，谁知被破例和双天华发现了，他们不放心，同意帮我保密，条件就是要一起来。 双天华应该就是狗的主人，看来正常打也找不到魄力，魄力也进入了神域村。 我们成功找到了神域村，也想办法拿到了果实。原本一切都很顺利，但就在快要离开的时候被人鱼发现了。 江晨立刻打起精神，想听听人鱼。 传闻人鱼每到满月就能上岸，我们来的那天刚好是满月，我们躲在暗处 见人鱼果然上了岸，趁着他们开宴会，偷偷潜到小岛拿到了果实。就在要走的时候，人鱼突然唱起了歌。人鱼的歌声能迷惑心智，神域村的人据说都有一半的人鱼血，不受影响。但我们不行，我们被歌声引了过去，被人鱼抓住了。我们也知道偷摘人家的果实不对，可实在是人命关天呢。我们摘完果实，在树下留了很多的珠宝和药材，希望他们能满意。可没等求情，人鱼首领就看上了魄力，要把它做成装饰品。 挺有想法。 我们当然不同意。后来人鱼首领看出双天华和魄力是情侣，决定也把他留下，做成一对装饰品。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听说首领是要亲自动手做装饰品，就拼命打伤了他。然后我和小黑趁机逃走，想去外面叫人。 他看着玩家， 神域村的出口有魔法阵，你听说过吗？ 听说过。 我被魔法阵扔到了埋骨山，埋骨山晚上连月亮都没有，我身上有伤，没看清路，就掉进了湖里。那个湖有毒，我挣扎着爬上来就昏迷了，等到清醒就被抓了回来。 江晨看着他心里平衡了， 和他比起来我也不是太惨。 人鱼首领被我们打伤，要下个满月才能动手，他想让藏品有最完美的状态，就用我要挟魄力他们，让他们老实吃饭。小黑逃跑时嘴里叼着双天华的铁牌，他的记忆如果不被魔法阵影响，应该会回总部报信，所以我们暂时没有鱼死网破。 也就是说三个人的希望都在狗身上。 听你的叙述，他显然也被影响了，不然会直接冲到总部去。 应该是。 也不知道我的人会不会及时赶到。 他说着顿住，大概是有些复杂，不清楚是想让手下过来，还是不想让他们冒险。 今晚就是满月，首领上岸就会把魄力和双天华做成装饰品，等他做完就不需要人质了，咱们会被洗干净喂鱼。 挺好的， 能看见人鱼了。 我争取给你创造机会，你朋友已经逃了，如果会回来救你，你们能跑就跑吧。 我们不会扔下你的。 你们真是好人。 等一下，刚是系统帮我说的。 凯南没有接收玩家自己的话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